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今日我听你讲啦， 好嘢，再斟。 哇，大姐， 再斟，再斟， 再斟，再斟。 好，斟，斟，斟，斟，斟。 今日举晒佢。 贯彻声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次咁啊，嗱，姐，我有種 share， 嗯， 中國武力飯台個人 求生手冊，有冇用嘅呢書？ 好舊咯，大佬呢本嘢， 係咪？ 同埋嗰陣時出呢本書嘅時候咧，我懷疑咧仲未有咁多飛彈嘅，即係冇咁多先進武器嘅，啊，即係都仲係要靠人力去登陸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呢啲求生手冊嗰陣時有用，而家我估都用到唔大。一個飛彈掉落嚟，你有咩求生？ 嗱，咁我問下你先啦，謝公，嗱，就而家台灣人點睇呢個問題咧？ 嗱，台灣人好怪嘅，佢哋好似渾然不知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喎，嗰啲 即係處變不驚， 係 啊，都係掌公嗰個 林同呢，這個 林危不亂 八。86年嗰個飛彈危機， 九六年 嗰個飛彈危機，嗰， 嗯， 陣時真係好多美國領事，即係嗰陣時美國領事館，即係在台協會咯，時仲 AIT 啊， 咁都好多人排隊去申請呢個美國簽證。而，嗯，家你睇市面上，大家都係冇乜點樣特 別，係咪因為狼來了得太耐？ 太耐啦， 即係大家都你覺得自己鑊鑊 都。你飛機啊飛嚟咁飛得多初， 因為我喺台灣時咧，哇！直情見到啲戰鬥機係咁轟喺上面轟。 咁嗰啲演習啫，嗰啲就即係變咗你大陸個飛機啊咁飛嚟飛去，咁佢哋都覺得都已經習以為常，冇乜危機感。其實最危險就係冇危機感。但你日日有危機感，又好似唔知點咁樣個人。 你嗰啲好辛苦嘅，呢個係人嘅本性嚟，因為你心理上咧，你唔可能每日都處於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噶嘛，你會發癲噶嘛，係咪？ 但係即係台灣，你譬如去到咁樣嘅環境啦，即係而家全部都係講緊話，唔係2022又話六年之內又攻台又成，理論上係咪應該嗱？因為以前台灣嘅所有嘅大樓咧，都有一層地下室嘅， 嗯。 呢人地下室就係儲備儲啲儲糧啊、儲水啊，咁你有啲咩事咧？咁你冇咁多防空洞啊嘛，大佬，咁所以個個都走落地下室，即係一個避難嘅。咁而家因為都幾廿年升停咯， 倒不如就作為 basement。 basement 啊，酒店啊，餐廳啊，儲存自己開鋪嗰啲貨啊，做咗呢啲啦。咁你如果話政府有過咁樣嘅危機感就喂，大佬清空曬啲嘢先，所有做酒店嗰啲冚唪唥停止曬營業， 嗯， 改翻一個即係地下一個避難室，佢叫地下避難室，係， 嗯， 咪應該咁做咧？又冇喎， 咁， 所以唔好話台灣嘅民眾覺得冇危機感，就算個政府都覺得。 但係我又調翻轉睇就係公啦，個政府可能好心就係，如果我咁做，班啲市民會搞到個市面好 panic 噶嘛，好恐慌啊嘛。 好啦，咁你冇咁嘅 panic。真係炸到嚟， 咁點算咧？ 你走去邊咧？ 嗯， 台灣咁多高樓大廈， 嗯， 係咪？雖然話啊，佢會炸啲行政機構啫， 總統府，總統府 啊，炸101啦， 係係101 呢個指標嚟噶嘛，咁炸咗101之後，佢就大家好高興噶啦嘛，下晝喺度飲茶啦嘛。但係個問題，你政府都總有一個有一個辦法， 嗯， 令到啲人即係起碼提高少少 危機感先啦，係咪？咁、但係你又冇喎，咁、市民又係咁、政府又係咁，咁、所以外邊嘅人好似乾着急，然後咧美國佬又話打到嚟啊，跟住呢個沙盤推演咧，美國佬會輸啊，大陸會贏啊，諸如此類，好多不同嘅言論出嚟啦、好啦，如果我哋純粹講美國咧，我又覺得譬如咧智庫啊，或者啲國防部前部長啊，佢中意咁講啊嘛。咁 講好多呢排好，好啦，差唔多有都 嗱呢啲做咩咧？嗱呢啲有個講法嘅，講法就係話喂，即係呢個無論係東海、南海、台海會發生危機喎，係嘛？大陸隨時會啊會用兵喺呢個地方攞錢啫嘛，同政府係嘛？喂，我哋國防部屌呢預算唔夠喎、大佬，咁你起碼攞多百幾億先啦， 買幾多無人機啊，整幾機先飛彈。 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盤算。另外就係話。喂，你台灣要同我哋美國買多啲武器喎，係咪啊？喂，你幾危險啊！屌你，大陸佬隨時打嚟嘅話，佢哋係做生意嘅，所以真真假假大家都唔知道。咁但係你要睇大陸嗰個做法，又似乎又真係好似又真係想打咁，係咪 啊？嗱，我覺得個邏輯好簡單啫，你搞掂咗香港、台灣，一定係下一個嘅處理嘅問題嚟噶嘛。咁而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係台灣係冇人會蘇你一國兩制噶嘛。所以剩低個 option 就只有係 嗱，其實最近有一個大家我哋就算我自己天南都冇講嘅，最近習近平去咗呢個福建咧就訪問，佢提咗三個，就係、是、以情促融，即係融合個融啊，以有三個融我唔記得咗啦，即係以情促融啊，以咩以商促融啊，諸如此類，以民促融，諸如類似呢啲嘛。即係話嗱，其實佢都係釋放一個橄欖枝出嚟、但係呢頭咧就日日都飛啲飛機喺天空嗰度行嚟行去，咁個胡蘿蔔與棍子一齊出 一齊出，嗱、好似你太魯閣咁樣呢、這個意外出嚟， 佢又發表啲關懷喎， 慰問嚇。咁但係嗰個飛機又冇停止過， 冇停嘅 嚇，冇停過。 嗱，當然啦，即係我哋要咁講啦。飛機佢經常啦，當然有曾經有一次係喺呢個台海個中線嗰度，佢係喺條中線嗰度走嚟走去，即係八面包青天啊，邊個啊喺度喺條黃線嗰度跳嚟跳去，俾人打到打磨嗰度嗰個鏡頭咁樣。就嗰次之後咧，咁佢都冇再超越過台海中線啦。 但係中線係一個假想 虛像嚟嘅， 冇所謂中線呢樣。 咁但係大家都遵守噶嘛，即係你唔好話佢有冇都好啦，但係基本上大家都遵守呢條中線喺度。好啦，佢而家大部分咧係喺西南，西南係一個咩地方咧？西南就係呢個東沙同埋即係呢個所謂巴士海峽。巴士海峽有啲咩作用咧？巴士海峽原來喺巴士海峽嘅西邊啊。即係話近福建啊、廣東呢邊咧係比較淺水啲嘅、一過咗巴士海峽咧， 深水 一個深水，其實有好多潛艇咧 喺嗰度過。 中共嘅潛艇就係透過嗰個巴士海峽咧，就出去太平洋。而美國亦都有啲潛艇喺度及住。你中共嘅潛艇喺度出海。而中共嘅所謂接嗰啲，有時啲電子偵察機就經常喺度飛咧，究竟係偵察緊？喂，我喺個出海啫，究竟有冇美國啲潛艇喺度及住我咧？所以佢好多時就飛喺呢個西南嗰度。反而即係佢會兜最近一次就係喺西南嗰邊去，即係喺巴士海去，另外就宮古海去，就嚟一個大包圍。喺追住台灣，因為兩個 其實成個島圍住飛噶嘛。 你一出就你一個西一個東就係咁樣，然後喺中間度就再穿梭，各自翻去自己個基地嗰度。嗱呢啲咧就係一個你睇到個台灣被包圍嗰、那個被戰機包圍嘅狀態。但係呢個都純粹係一個做戲嘅啫，即係我覺得都係嚇下你嘅啫。好啦，咁亦都令到台灣本身自己啲飛機，因為你飛親，我就要揾三隻上去同你伴飛啊，所謂。然後咧就話俾你聽，呢度中華民國領空，請你翻上呢個脱離咁。咁有時咧佢就會反唇相機，佢呢個我哋嘅地方，我哋嚟巡邏嘅啫。經常有 佢喺個飛機上面大家對講啊， 都係機同機之間，因為佢通到話噶嘛，都講 咁緊嘅， 唔係。佢對到話佢哋有個 channel， 有個 channel 噶嘛，佢哋一定有 channel 噶嘛。咁好啦，因為飛得多，咁最近有 F 5嘅出事啦，係嘛？舊年 嗰日機基本就應該停飛啊，大佬。 即係我又咁講，即係飛機又唔算舊嘅，四廿年到嘅啫，四廿年真係唔算舊嘅，喺戰機嚟講， 唔係啊嘛，大佬。 同埋有啲國家仲飛緊噶嘛，即係我哋可以話佢話佢搞，但係咁個問題就係、飛得太多， 係啊， 因為你每次中共嘅戰機嚟到，我哋都要揾飛機上盤飛，咁你得除咗幻影啊、F-16啊，就係呢個經過號同埋呢個 F-5E 啫嘛，咁上係得呢幾隻機啫嘛，咁、所以就。最近國防就話：第一，我已經唔會再公布究竟中，因為以前唔係噶嘛，飛親 嚟親嚟就各局部好似 公布啊，即係今日有幾多個戰機咧，又繞台咁處處嚟。佢話之後咧，我哋唔公布啦。第二就我哋可能唔會再盤飛，我哋揾 飛彈鎖住佢，鎖咗你 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減省咗戰機嗰種升空嗰啲疲態，因為每次升空咧，淨係用有100万大佬。 但係呢個咪係中國策略咯，即係佢咪同你鬥蘇輕。 佢多機啊嘛， 佢而家鬥蘇輕啊嘛。 佢千幾隻，你得個200几300只。 我咪同你蘇輕咯，咁咪蘇到你即係同你曬冷。 係啦， 咁你曬曬你冇錢喎。 咁所以咁老實講都係有限嘅啫，即係一年使多幾億嘅啫。咁一年使幾億又唔係好拿好多錢。好啦，咁問題就係、佢要製造個咁樣。嘅氛圍啊，好啦，呢、這個氛圍有冇一日會成真呢？咁所以日本仔都驚，日本仔所以最近就話：喂，如果台灣有啲乜冬瓜豆腐俾人襲擊嘅話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反應同支援。 佢唔會講得太清楚，但係佢會令到你有感覺就係美國同日本唔會坐視。 係啦， 但係問題就係我頭先第三樣嘢講，而家呢個總統你覺得佢好 Q 流啊嘛，即係。喂，我覺得而家大家又 test 緊佢，譬如普京又 test 緊佢，其他地方都 test 緊，甚至伊朗都 test 緊佢。 係， 喂，你究竟即係有啲事上嚟，你個人會點咧？係咪啊？佢俾人個感覺就係好猶豫不決。 你俄羅斯陳兵喺呢個烏克蘭 邊境， 咁你而家美國態度點先？歐洲嘅態度點先？ 嗱，我講一講，因為聽晚我都會講嘅。咁嗰個最新態度咧就係、美國佬好似都唔係好落答。嗱，佢係好巧嘅，佢打個電話同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傾過電話。傾咗好耐， 係， 但係一度啊，烏克蘭話要入呢個北約咧，就係、美國話唔俾，唔梗唔俾啊，因為一入北約打噶啦，即係打硬嘅大戰添啊。咁但係喂，你對呢個世界局勢，你俾唔俾到好清晰嘅概念嘅 picture？ 就係你美國佬而家係咪世界，仲係咪世界警察先？係，即係你會唔會 世界維持和平部隊嚟嘅先？你 唔好講係和平啦，因為呢個世界冇和平嘅。是秩序的維持者，即係必，即係總之我就是大佬，你就唔好搞我個場，係嘛？咁其他地方我哋唔計啦，緬甸唔係佢嘅場啦，非洲唔係佢嘅場啦，但係台灣係佢嘅場嚟噶嘛，南海係佢嘅場嚟噶嘛，即係呢個係已經講好耐啦嘛。咁而家又搞到咁點先？嗱，最大問題係美國政府由上到下，即係由美國白宮到呢個國務院都俾唔到一個好清晰嘅立場，究竟想點而家？ 咁而家譬如俄國佬真係入侵呢個烏克蘭，咁你美國態度點先？係咪打佢先？ 係啊。 咁你歐洲係咪幫手幫到？唔係，法國啊，大佬，法國呢啲好緊要啊嘛！你烏克蘭就係一條輸油管直去到歐洲噶嘛？咁 成個 NATO 啊，成個北約啊， 係嘛？ 係嘛？嗱，我覺得呢個成個係問題嗰個癥結嚟，就唔關話譬如其他地方嘅事，呢個係甚至唔關台灣事。是你而家喺嗰個西方以美國為首嘅西方陣營出現咗一扎相當之性格懦弱嘅領導人。 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俄國真係入侵烏克蘭，而即係歐美國家冇任何反應，只係一指譴責嘅話，喂，咁大陸就可以試下台灣嘅咯噃。 係啦，呢、這個就係正，即係點解我今晚同阿蔣經，我就覺得呢個題目喂，即係 咯， 因為你緬甸已經睇咗個 point， 係咯， 你緬甸已經睇咗一個例子出嚟㗎啦嘛。 緬甸可能唔關同，即係同美國佬利益冇咁大啦，係咪？ 緬甸本身冇戰略利益，但係對於中國嚟講，緬甸係好強、好強嘅戰略利益㗎嘛。 當年抗戰就係靠緬甸嘅西南輸入， 咁緬甸都。即系唔喐啦，咁咦？其他地方都可以試一試喎。而家問題唔係真係打，而係可以試。一試咧，就出現另一個問題啦，就會唔會由一個小危機一路擴大咯？ 喂，佢中共其實唔需要真係打噶，佢試一試你話，我就揾人封鎖台灣海峽，或者封鎖你成個東南，咁你試你哇，你班友原來妖你德國又嚟，法國又嚟，澳洲又嚟，美國佬又嚟，日本又嚟咁，咦真嘅喎，你真係可能真係會 為我。最近咧其實有類似嘅情況嘅，就喺呢個南海啦，就200只漁船，中國漁船就聚集咗。咁菲律賓出咩出？菲律賓出戰鬥機啦， 係 嚇、啊，即係叫你叫班走啦。 但好似大陸佬都唔理佢喎， 係理嘅理嘅。 佢話嗰時400只圍住嗰個乜鬼一招啊嘛， 係啊係啊， 跟住佢話喂都封咗停咗，你仲唔走？咁佢走咗200只，留翻200只喺度。 咁到而家好似仲喺度拉锯紧嘅。 系啊， 因为佢话嗰个地方我噶嘛，屌我嚟避风。 但菲律宾话佢噶嘛？ 菲律宾话佢嘅，咁大陆都话成个南海都我嘅，边嚿石唔系我嘅？ 咁嗱，去到咁咁嘅状况啦，即系长话短说，我就话，即系你自己睇嗰个战争嘅危机去到几多嘢？ 我又睇，我又冇咁冇咁悲观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大陆亦都有亦都未敢未必敢系，就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打场大仗咧，好罕见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去到，譬如佢有一個真係好大嘅藉口啦。譬如你民進黨真係宣布台獨咁，因為呢個喺就算中華民國每一年嘅國防嘅評估大陸嗰個報告書咧，都有講嘅。 但係而家民進黨佢唔需要做呢樣嘢，佢慢慢好將譬如佢 passport 又改一下呢樣， 係最近改埋呢個國徽啦， 國徽又改一下， 你國徽同呢個國民黨徽太似啦。咁 佢係玩一個擦邊球啊嘛，個 bring in 啊嘛，佢係玩到你即係有一日就係你成個台灣。絕大部分人都唔覺得自己係 中國人， 唔係唔好講中國人啦，中華民國人啊，即係咁，佢唔需要改一樣嘢噶，佢可以慢慢。咁你而家你即係睇得咁耐咁樣，尤其是以習近平啦，即係佢係以一個好強嘅民族主義嘅意識形態上台噶嘛。咁嗱，佢好興講一樣嘢就係、是。你碰觸佢嘅底線啊嘛， 嗯，唔知佢底線幾多幾多，屌佢成日都有底線嘅，嚇，底線成日移嚟移去嘅，唔知幾時啦。但係個問題，嗱，民族牌有冇用咧？民族牌對台灣嘅某部分人，尤其是以前跟蔣介石嚟嘅老兵咧，真係有用嘅。 但係呢啲人死得又死，老 都死得好多噶啦，因為有啲即係都 再過咗十年冇噶啦。 係啊，即係有啲譬如我有認識個九啊幾歲老兵，咁佢到而家都講話，即係中國而家強大啦，即係我哋民族抬頭啦，即係喺外國唔受外國人俾人哋欺負啦。 佢又知， 咁佢知嘅嗱。咁個問題就係、是、佢真係對有一部分人咧係有啲作用嘅， 嗯， 或者對一啲譬如我哋呢啲年紀嘅，因為仍然係兩長年代受嗰個教育。 嗯、 到今時今日，佢、對呢個民族感情都仍有，所以呢個民族情花毒咧都好大，好撚大鑊嘅。個問題就係而家後生仔係唔理你呢套噶嘛。 咁啊，最緊要樣嘢，因為你睇多五年十年，就係成件事係改變曬。 即係你講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佢而家講台灣民族， 關我咩事？ 你話你令到我台灣民族偉大復興咧，咁佢可能會信你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我咩事啫？係嘛？咁但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係可以令到有啲人之後食咗春藥咁嘅喎，係嘛？一講就係要鴉片戰爭，一講就八國聯軍， 係 係嘛？咁佢哇嗰時我哋俾八國聯軍打到幾慘啊！ 以前我哋俾人蝦得幾緊要啊！ 即 係 打交打完之後，你嗰時你恰我啊！屌又講以前，但係個問題啫，咪所以啦，其實講翻轉頭就係釣魚台嗰個所謂保護釣魚台嘅何許何從？其實上個禮拜咧，唔係即係我哋最近呢個天天南想講，不過冇時間講。究竟而家釣魚台其實對日本係好重要。對大陸都好重要，對台灣佢好重要，多人都冇聲出，佢唯有暗出。雖然佢都係屬於中華民國宜蘭縣嘅管 轄，但佢唔會出聲講嘅， 唔出聲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日本因為釣魚台就喺宜蘭嘅斜對面嘅啫，好少地方。 其實係近過台灣多過近日本嘅， 所以咧。因为但系大陆如果话我攞翻钓鱼台嘅话，咁我又喺度直出直入咯，系咪？唔使 即系你讲个重要性就喺个战略方面，就唔系话即系而家传说嗰啲石油嗰啲嘢度。 石油冇用噶啦，而家边 Q 人有你石油噶？屌你有冇讲石油大战已经冇噶啦嘛？石油已经冇用噶啦。咁好啦，咁所以大家争夺，就算大陆同日本要争夺呢个钓鱼台，钓鱼台对日本系最重要嘅，因为钓鱼台一失。佢就失咗喇叭同埋呢個沖繩再失就失埋入。 咁而家即係前幾日嗰個遼寧號喺嗰度行過，係咪俾日本一個信息咧？ 直情係咯，係嘛？喂，同埋佢最近大陸係通過咗個海洋嘅，即係可以開槍、開槍法啦。 係啊， 即係話我就算有啲咩漁政船嚟到咧，我巡視唔夠你大家嗌咪嗌得唔夠食，我開槍嘅。喂，呢個對日本嚟講都有好大傷害。 佢嘈嘅啦，日本嗰邊睇住嘅。 咪咯。喂，以前大家可能鬥撞啊，鬥噴水嘅啫嘛。喂，而家你通過條開槍屌，你可以開槍啊。咁我點啊？咁所以即係日本仔係喺呢個釣魚台上面個問題咧，都幾棘手嘅。 嗯。 咁究竟，所以我話保釣何從咧？ 即係香港保釣梗係沉曬啦，係咪？屌最近 有講咩保釣啊？屌真係 唔係，同埋你一講保釣就跌入咗呢個所謂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哋唔講，我哋唔講， 我哋都唔，我而家都唔講啦。我都係中華撚嚟嘅，係嘛？我都係為咗，我都覺得係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但係到時今日，我做咩跌入呢個圈裏邊啫？ 係啊， 呢個氹嚟嘅根本就係，係嘛？所以釣魚台屬於邊個嘅？以後再講。喺而家你哋喺大陸同。日本 即系阿謝公嗰個就好簡單，其實呢件事牽涉咗好多個國家啦。 係， 咁你南海仲大鑊啦，南海就牽涉埋即係萬七人啦。 哦，南海多咯。 唉，即係菲律賓。 即係雖然我哋以中華民國立場嚟講，呢個南海都係我哋嘅口十一段線， 全世界都係啦。唉，唔好講呢個問題啦，全世界都係，全世界 但係冇意義㗎啦。 係啊， 因為你中共玩爛咗就算中華民國十一段線，佢根本冇理你哋噶嘛，係咪？我又唔會起島，又唔會成。但你唔係，你大陸而家又話，屌你又做又做島又成，仲要擺埋武器上面喎， 飛彈基地啊！嗱，阿謝公，我嗱長話短説啦，嗱，即係我哋講到尾，其實我哋即係想即係幫到觀眾啦。嗱，即係 let's say 譬如話，我諗住要移民台灣或者點樣，其實我每一兩件事，即係做一個指標，去睇到嗰個局勢嘅變化係點樣。 我頭先我都講翻啦，我都係冇唔悲觀嘅，係咪？即係中共對台動武，佢都要有一個藉口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你 有個理由， 係啦，咪就係你黑幫打交啊！如果有仔喺球場嗰度攞住你個波，咁你都話屌我呢個場我睇嘅，唔想你踢波，咁呢一個理由先得噶。雖然個場真唔係你嘅，咁但係我都要話係我嘅，咁所以我攞咗你個波咁樣先得噶嘛。即係佢要製造個理由，佢而家製造唔到嚟。第二。佢喺成個中國嘅周邊得罪太多人啦，佢分唔到咁多兵力去搞啊！ 啊，印度又唔妥你係咪啊？ 印度唔妥，你而家你 緬甸都唔妥你啊？ 唔係咯，緬甸又唔妥，咁你嗰啲係咪越南又唔妥？ 緬甸嗱，應該講緬甸嘅人民唔妥，唔係個政府唔妥啊。OK， 越南又唔妥你，菲律賓又唔妥你，係咪？咁你而家南韓黐住日本又唔妥你？喂，其實周身你都唔得閒，咁你如果你真係無啦啦真係出兵打台灣個，咁你嗰啲後欄啊西嗰啲東啊東北啊西南嗰啲使乜理先？ 嗱，我就俾另外一個講法，即係大家參考啦。我覺得咁啊，雖然頭先謝公講嘅啱嘅，但係咧而家即係中國咧有一個即係做法嘅。我同俄羅斯 friend， 我同伊朗 friend， 仲可以揾埋北韓添。咁呢四嚿嘢咧黐埋咧， 佢只係搞亂檔啫，佢都出唔到兵嘅。佢搞亂檔，搞亂個成個四嗰、那個嗰、那個國際秩序就得。 嚇！ 咁就要睇你美國同歐洲究竟點。 咁我就始終堅持一樣，個致命傷就係你而家喺西方就係冇出到一個人出嚟，係話俾大家聽，即、就、係、是、對呢啲地方嗰個變化嘅一個強烈嘅睇法。 你要有一個好強烈嘅信息俾中共或者俾俄羅斯睇到，喂，你喐我真係打你喎、因為美國佬話明可以同時打兩場仗啊嘛， 係啊， 係嘛，咁你咪試下咯。嗱，烏克蘭喺度打，屌台喺度打場啊，睇得唔得？ 係啊。咁呢個就即係牽涉而家嗰個美國嘅政府嘅組成嘅情況啦。因為如果喺呢、這個Donald Trump 嘅年代咧，佢首先一定唔會得罪呢個俄羅斯嘅，佢一定同普京 friend 嘅。係，咁同普京 friend 咧，中國就大鑊噶啦。 同埋佢同北韓都 friend 啦。 係啊，同北韓都 friend 埋啊嘛。 氹到阿肥仔欣好開心噶嘛。係 啊，咁你已經即係令到呢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即係真正孤立嘅地方啦，真係孤立咗。但係而家就。即係個情，呢個亦都點解話我對成件事我比阿謝公係悲觀嘅原因咯。因為我始終堅持一樣嘢，就係香港嘅事情完咗之後啦。咁你跟住落嚟，唔通你話啊，就呢度停咗唔會噶嘛？你跟住下一個落嚟，你就要交貨，你要交貨噶啦嘛，要 deliver 啊嘛。就喺台灣問題上邊，你要俾到成績出嚟啊嘛。咁呢個成績喺咩條件之下做到咧？ 同埋佢無論佢係連任下一屆嘅人， 唔好講連任，唔好話連任。 咁啊，講啊，就當個連任啦，係嘛？你當佢連任又好，佢做一場喺個任內做一場好嘅成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出於喺呢個習近平手上。 二十大啊！ 咁所以佢都要做一場好戲。咁你從呢個咁嘅推論。有似喎，係嘛？咁但係你從佢得罪咁 Q 多國家嚟講，佢邊度得閒仲要理台灣咧？大佬，佢都希望同台灣有一個好啲嘅關係嘅。咁所以 咁呢個可唔可以寄望將來係國民黨重新上台咧？ 嗱，即係如果我咁講，如果 唔使過來成，唔使過來啦。 嗱，如果我咁講，又好似投共咁樣。咁但係個問題。 我成日話個有個癲佬成日喺你住喺你隔離，係咪需要同佢有啲技術藝術上面嘅交往咧？ 唔係喎，如果癲佬教我打柒佢咁簡單啫喎。 唔係你唔領夠佢打啊嘛？屌我咁黐咯！而家隔離嗰條撚樣冚家產又高又大又有武器， 又癲嘅， 又癲嘅。咁你又細粒，你喺隔離嗰度乜嘢武器都冇，菜刀都冇把嘅咁，你係咪要同佢喂？你都要探下佢先得㗎，係咪？咁但係你講到咁，咁你咪投共咯。咁但係。事實上就是 這樣。我問你，即到尾就問你一個比較，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你覺得在台灣國民黨，事實上有部分人是投共 咧？這個是的，我呢啲我又怕乜講啫，係咪？我最大膽噶啦，係咪？國民黨裏面有一些人的確跟大陸有很多生意。 咁啊，唔止我民進黨都係喎。 係啊，咁但係民進黨佢哋即係叫佢哋少啲出聲嘛。即係你做生意，你唔好講咁多嘢。又唔好坐高位。但係。國民黨不是嘛，他既做生意又是坐在國民黨裏面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三十幾個裏面，有些真的有這個威的嘛，有聲望的嘛，這些人你就影響了國民黨的那個看法咯，是不是？即是雖然江啟臣都對大陸很不滿意，但是他出譬如出一些聲明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告訴他，喂，不要寫得那麼激烈啦。 但是國民黨在對呢個香港問題上面嗰個事實上是令人失望的表現。 我又唔係咁講，其實江啟臣其實出了很多篇支持香港反送中或者支持咗香港民主， 係唔夠咯？ 唔係唔夠，係冇報紙出，即係傳媒冇啊，大佬喺台灣嚟講冇乜藍，冇乜親藍嘅報紙啊！屌冚唪唥係親綠嘅，大佬你講嘅嘢都冇人理你，都冇人同你登。咁你咪覺得佢冇嘢講咯？但係事實上，我哋日係 mon 住國民黨嘅消息，我哋知噶嘛？點會冇先啦？咁但係輻射力唔夠，咁你吹到佢上咩？咁但係小英講幾句嘢，大家話香港嗰啲社運撚啊，同佢登無啦咁大字，但係江啟臣嗰啲又冇人理佢，咪一樣啫嘛？咁你咪覺得我江啟臣冇講嘢喎？呢個問題，但小英有講喎，成日講喎，咪就咁咯。 我係得到印象的，而且確係咁樣。 咁就係個輻射唔夠啊嘛。而香港嗰啲社運撚係中意蔡英文啊嘛，唔中意。 咁呢個一定㗎啦，呢個 咪係咯，係嘛？咁啊靠我天天藍做到幾多嘢咧？ 好啦，咁啊，謝公啊，今日就好開心啦，真係嚇，我哋係聽到多嘢啦。不過即係移唔移民台灣呢個問題都仲要諗下。 Okay? 好啦，咁啊，禮拜一下，禮拜一鬱敏翻嚟噶啦。 好啦， 唔係，鬱敏會繼續做節目。OK， 唔係已經講錯説話啦。OK， 翻嚟做節目， 唔係翻嚟做節目，會繼續做節目。係啊，咁啊，你下禮拜再見。 好啦，拜拜。